家里享清福，平地不推狗养狗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，这小车大街小巷口， 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到底你这一双小手一分能不求，哎呦呦，挣些事儿买青菜，丢人又不讨好啊，糟蹋你这一双小手，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对待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踢进去， 欢迎。

那是在一块儿学徒吧。那阵的日子 当牛做马